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一骑当先赶到五柳街的时候，整条街道已经被吞没在火海中，漫天的火光燃满天际，哀嚎声此起彼伏，房屋倒塌，围着的百姓面容惊骇悲痛，却不敢再跑进这处死地去救人。东宫的小太监林海哭丧着脸跪在火焰外，身上灰扑扑的，全没了平日里太子进士的神气。任安乐扫了一圈，没瞧见要找的人，从马上跃下。林海呆滞地看着一身绛红盔甲落在他面前的女将军，打了个机灵，瞬间有了生气，扑到任安乐脚下，朝火焰滔天的五柳街里使劲指着，嚎叫起来：“ 任将军，快去救太子殿下！” 果然如此，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太子。 好好说话，太子怎么了？ 殿下知道文小公子入了里面还没出来，二话不说就跑进去了，奴才拦不住啊！东宫的侍卫全进去了，可殿下让他们先救百姓。 快救人！ 快快快！你们还 有殿下还在里面！快！ 不时会有侍卫将受伤的百姓带出来，却始终没看见韩烨和温硕的身影。五柳街一片火海，浓烟密布，小路弯曲难辨。即便是韩烨的身手，想完整无缺地把温硕带回来，亦是难上加难。 混账，他是什么身份？ 任安乐眉峰一肃，带着几分冷冽的煞气出来。林海被吓了一跳，脸白着听任安乐吼出的话，活像见了鬼一般。若是他没听错，任将军这是在骂太子爷吧？他摇摇头，或许是在骂他这个奴才没保护好太子。身后马蹄声响起，五成兵马司的将士和黄埔一齐奔来。黄埔见太子没了踪影，任安乐脸色又沉得可怕，心底一咯噔，头上沁出密密麻麻的汗来。 皇上看中太子，天下皆知，若是把太子给弄没了，绝了我老皇家十八代祖坟，怕是都不能平息帝王之怒啊。任将军。 黄大人，火势凶猛，将百姓尽快驱散，远离此地。另一半侍卫入街救人，你领着另一半在此灭火。 任安乐话音落定，行至一旁的商铺前，砸破门口水缸，浇了自己一身，随手抄起将士手中大刀，没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就朝五柳街里跑去，瞬间被吞没在浓烟中，不见身影。任安乐虽名头响，说白了也只是个十八的大姑娘。黄埔看他波澜不惊，吩咐好众人，又一声不吭进火海救太子，一张端正的国字脸上神情颇为惊讶，忙不迭指挥着将士救人灭火，盼着这两尊菩萨快些出来。五柳街里头，任安乐用袖子掩着口鼻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手中长刀不停挥舞，将拦路的火蛇和不时从屋檐上落下的木头挡住。凭着当初跟着温硕来过一次的记忆，他一步不停地朝街道尽头走，走了足足半刻钟，绕过曲折的小径，他瞥见前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任安乐跑上前，一把抓住他：“ 温硕，太子在哪儿？” 待温硕一抬头，他微微一怔，少年的头发被烧掉大半，官服破烂不堪，右肩处焦黑一片，血肉模糊。他抿着唇，脸色苍白。任安乐见惯了温硕英气欢快的模样，此时猛地一见，心里猝不及防，像被砸了一下，神情一沉，脸色很是难看。温硕忙道：“ 任将军，殿下在里面，还有几个孩子被困在了院子里。” 任安乐扫了一眼温硕怀里和背上昏迷的幼童，点点头，朝前面一指：“ 从这里出去，我把来路清理出来了，寒夜交给我。” 任安乐说着，一马当先进了院子。温硕一怔，见他毫不自觉地直言寒夜两字，古怪地抽着嘴角，跌跌撞撞地朝外走去。 刚才若不是太子赶到，他和这一整院的孩子早就被困死在屋里烧死了，不趁着现在出去，只会给任安乐和太子添乱。任安乐跨进院子，只见韩叶正一个个的把吓傻了的幼童从即将倒塌的房里搬出来，他不禁舒了口气。韩叶是大晋正儿八经的储君，他死了，朝廷可是会动乱一阵子的。韩叶俊美的脸被黑烟熏得不成人样，累赘的官服下摆随意绑在腰间，脸上有几道被木刺划过的细小血痕，这副模样怎么看怎么惨，时时成了一个黑金刚。任安乐却偏生瞧得很顺眼，见韩叶一个不落地把孩子抱出来，他走上前道：“ 殿下，你受苦了。” 说话间，任安乐拽起一个女童抱在怀里。韩叶见任安乐出现，脸一沉：“ 一个个不省心的，我刚刚才把魂兽给弄出去，你怎么又给进来了？外面那群废物，谁敢不拦住你？” 这场火势蔓延太大，整条街道毁于一旦。身手好的禁卫军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，偏偏这人魂不把自己当个丫头，本来就生得平凡，若是被烟熏了被火烧了更嫁不出去。韩叶怒从心中来，头一次懒得讲什么礼仪。任安乐瞥了他一眼，朝四周涌来的火舌打量道：“ 殿下，臣这辈子打算着将来战死沙场，马革裹尸，可不是为了死在一场火灾里头的，要再不出去，咱们可就真成个笑话了。” 韩叶哼了一声，手里抱着两个孩子，一言不发朝外走。任安乐咧嘴一笑，头一次见他如此沉不住气，竟生出些许笑意来。刚一挪步，身后的木房轰然倒塌，两根房梁毫无预兆地朝韩叶砸去，他抱着两个孩子根本来不及躲开。 小心！ 千钧一发之际，任安乐神色一凛，将右手女童挪至左手，瞬间跳到了韩叶身后，手中长刀带着浑厚的内劲，将倒下的木柱挥断，雷厉风行，整个院落的火势似乎都不及这一刀劈下的威力骇人。韩叶缓缓转头，深深看了任安乐一眼，半晌未动，炙红的火光印着他墨黑的眸子，有片隙的冷寂。任安乐恍若未见，收起长刀，朝韩叶抬了抬下巴：“ 殿下，要谢臣，您还是换个地儿吧。” 任安乐说完，把长刀往肩上一扛，大踏步朝外走去。韩叶跟在他身后，一言不发，眉轻轻皱起。两人披荆斩棘走出五柳街，一众伸长了脖子望着的属官恨不得立刻向诸天神佛谢恩，扒拉一下全部聚上来围着英明神武的太子殿下，浑然不觉这位尊贵的殿下其实跟个黑炭差不多。温硕见两人出来，苍白的脸有了血色，韩叶挥退众人，正要领着温硕回东宫招太医，一匹快马自皇宫的方向奔来，马上禁卫仓皇紧张，一见到韩叶便下马跪在地上：“ 殿下，陛下于御花园中遇刺，帝小姐为救陛下受了箭伤，请您即刻回宫。” 短短一句话语焉不详，却让刚才还杂乱无章的街道兀地安静下来。皇帝遇刺，大晋王朝开国几十年，国祚安稳，还从未遇见过如此荒唐之事。韩叶神色一变，听明白了侍卫口中的意思，急忙翻身上马，握住缰绳，回转头朝任安乐道：“ 安乐，温硕受了伤，你把他带回人府去，我把他交给你了。” 任安乐看了他半晌，突然笑了起来，眯着眼，笑容有些漫不经心。他行到马边，离寒夜极近：“ 帝小姐救驾之功，功在社稷，恭喜殿下多年心愿达成，臣功成身退。” 温小公子，走吧。驾驾！ 话音落下，任安乐抓起愣在一旁的温硕，拽着他上马，朝人府扬长而去。皇帝遇刺，怕是今夜整座皇城都不得安宁，他还是早些回去躲清静的好。寒夜愣在马上，硬是待那绛红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，他才回过神，一言不发朝皇宫而去。 恭喜殿下多年心愿达成，臣功成身退。 不知为何，他总是无法忘却任安乐嘴角微凉的笑意。元华殿内灯火通明，侍卫守在殿外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围得铁桶一般。殿内安宁，脸沉得快凝出水来，指着一殿颤颤巍巍的花白胡子的御医怒道： 他到底怎么样了？你们看了半个时辰就没个结果。 太医院院正方简之也是有苦说不出，大晚上的整上这么一出，若帝承恩救不回来，他们怕是晚节不保，遂擦了擦汗，不去理会暴跳如雷的长公主，以金针止住了血。见帝承恩好歹保住了一口气，他回过身长舒了一口气道： 啊，公主殿下，幸好这一剑刺偏了些，否则臣也回天乏术。若是能撑得过今晚，帝小姐这条命就算是保住了。 安宁心里绷紧的弦猛地一松，身子一软，差点瘫在椅子上。她素来刚强，此时也懒得应付御医，缓缓朝帝承恩床前走去。方简之完成御令，拱拱手说要去替帝承恩配药，领着一众倒霉催的御医退下了。 臣且下去为帝小姐配药了。 臣等告退。 殿内清寂幽冷，安宁望着床榻上脸色苍白浑身是血的帝承恩，半晌闭上了眼，缓缓开口： 子渊，若你能醒过来，我便不再阻碍你和皇兄的婚事了，日后只要我安宁还在，总能护你周全。 脚步声在殿外响起，安宁回头见寒夜披着乱糟糟的官服黑不溜秋地从外面走进，也是一愣，只是想到床上重伤的帝承恩，算是放过了这个千载难逢损太子的机会。他识相地退到一旁，见寒夜在窗边瞅了半晌，只是眉头紧锁，虽然神情怅然紧张，却并无他想象中的悲痛和慌错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